重九一二五八。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刘青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供职于航天部，之后创办某跨国企业北京办事处，实现销售额增长30倍的辉煌业绩。2003年成为国内最早的领导力教练之一，致力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刘青。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刘青经历了两次事业的辉煌。一次是在航天部负责引进和建立了航天部的第一个 EMC 实验室，另一次是创立了瑞士某跨国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并担任中国区首席代表，在近10年的时间内实现销售额增长近30倍的辉煌业绩。但是表面的辉煌之下，是刘青反观自身的困惑：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是最适合我的工作和生活？而这一切困惑，在他2003年接触到美国领导力培训课程之后豁然开朗。那会儿这个东西在国内是很少人知道， 非常少， 就等于这个行当里头的一个最先遣部队了。 是 啊，最早期的。那什么机缘巧合接触到这个东西？当初你刚意识到这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那种强烈的要把它传播出去的那种心态是怎么形成的？ 实际上当时我并没有强烈的传播的心态，我现在反而会有，因为当时并没有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学理工科的，相对来讲理性和冷静，当你还没有看清整个图面的时候或图像的时候，你只是局部的被吸引，然后被推动，然后去探索。我觉得可能早期我更多的是这个状态。那么经过了10年的学习、探索和践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个太宝贵了。我觉得如果每个人的生命能够更早的知道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方法，那么他的生命的践行会有巨大的不同和精彩。 我现在这么听你说，我还是觉得挺虚无缥缈的。 一定是、 什么样的理念，怎么样的生命践行？ OK，我更想解释一下，就是说人的本性有很多东西是不利于健康幸福生活的。 比如说 懒惰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哈，然后负向思考，胆小，然后恐惧、害怕、愤怒等等的哈。那么实际上人是积极和幸福的生活都是每一个人追求的，但是它却有内在的一套机制来支撑着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幸福并践行它。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那你们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啊、OK， 我们始终觉得这个东西不大落得到地上， okay， 好像跟我们日常想象的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大一样。 理解，那个我的工作说起来肯定大家一定都特别陌生，然后也会有一些人知道了之后会非常非常羡慕哈。首先我的时间是自由支配的，然后呢，我主要是为了企业的创业者、高管以及那个需要的人，帮助他们发掘潜能，创造新的精彩和辉煌，生命的高度得以提高。这些人呢，当他们有机会了解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就是我们的服务的时候，他们会来接受一些服务。我的工作主要是引导他们思考他们的人生，思考他们的人生的意义，思考他们的人生的价值，然后探寻他如何能够活出自由、精彩、舒展的这样人生。当然这些人活出精彩的时候，他能引导他的下属、他的团队在更高层面上这样生存。 听着叫心灵导师的意思哈，但是怎么能够完成这种心灵的交流和辅导？ 心灵导师可能会是一种词，我们更多的会用领导力教练。 领导力教练。 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角色来定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他大部分都是通过对话，通过对话让人们把一项关注的向外的焦点转到内部思考和内部需求上面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问话的方式帮助人们探寻内在的真正渴望和需求。 能举个例子吗？你们常用的问题是什么？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 哪些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是引导大家来反观自己的内心， 反观自己啊，每一个就是问题的好坏最重要的取决于是不是在他思考的最关键点上引导他向最恰当的方向上去思考。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曾经接受过刘青辅导的一位企业老总说，当时经过十几年不断的奔跑和付出，我的情绪正处于一个相对的低潮，是人到中年常遇到的人生和职业发展的一种困境。这门课程并没有太多复杂的逻辑和深奥的理论，也不像预期有那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它确实为我澄清了一些思维的误区，为我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个人特质领导力发展体系，给我一种自信能力，让我的思路成名，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朝目标勇往迈进，以坚定的行动达成目标。四个月的学习当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将课程中学到的概念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并且不断取得良好的效果。如今我已经完全从人生低潮当中走出来，重新获得力量和激情。如今已经有数百位学员接受了刘青的领导力课程辅导，但是做教练的最初那几年却是刘青的职业生涯当中最不顺利的一段日子。我知道你是在北京乃至在中国最早接触这种课件然后把它传播出去的人之一。那你当时就自己刚接触这些东西都觉得很新鲜，但是你要把它传播出去的时候，我想肯定会遇到很多的不理解。 一定。 就是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啊，觉得居然我还要付钱来学这些东西，可能很多是接受不了的。 是。 最初是不是有过一段也是挺受挫折的经历？ 非常长一段时间是有挫折的。我从03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直到07年一个特别大的我们叫合资企业，德环和中方投资的合资企业，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了这种就是转机和成长。在前面我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我想探索我自己。我现在是定义是这样，但是当时是朦胧的，我只是好奇为什么是这样。这里面都讲些什么，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驱使来让我坚持下来。那么后面呢，是你看到更多更多的受到帮助的人，他们的内在的喜悦和成长，激励你在不断的去探寻更高更好的一些路径和方法。 就显然这个实习的开端远没有你在外企做销售那么顺利。 差太远了，差太远了， 是吧？不能比，等于四年的时间都没怎么在状态。 四到五年，对，都不在状态。 那就等于这个方方面面都会受影响，等于成就感方面，包括收入方面等等方面。 那个时候收入时有时无 啊，就是啊，完全没有一个，不像在外企啊那么高的收益哈， 是， 居然坚持下来。就是、 我觉得是我内在的声音，因为 没有办法再有别的东西能吸引我， 就是 会有好的职业， 自我成长的需求。 对，我觉得 就哪怕我教不了人家，我拿靠这个我不能谋生，但是我能先让自己获得很好的 成长，把我自己整明白了。 哎，这样一个过程坚持下来， 是 2007年就是坚持了这么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 对， 那很多人开始认可这个东西， 越来越多。 那现在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学这个？ 首先有一点哈，教练产品应该是培训产品的奢侈品，它不是人人都享受得起的一种产品，那么它大部分能够享有这种服务的人呢，都会是在财务上比较就是富足， 就是说学费很贵，通俗的说法 有一些贵哈。然后另外一个希望探索了解自己，希望更幸福和更平安的生活， 就是有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人。 确实， 那你说有很多人得到这一方面的帮助，真的是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记着我最早在辅导一个用户的时候呢，他5年以后给我写了一封邮件，他告诉我，他说刘老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用着这个邮箱，他说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告诉你，我当时制定的3个5年目标基本都实现了。然后他说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哈。哎呀，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悦。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刘老师，我的人生生命由于你和这门课得以改变。 那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满足， 巨大的喜悦。然后还有的学员每一年都要给我写一个那个他的年终总结，连续5年。我会也特别感动，他说我自己觉得，如果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那么信任你，你还有何所求？我觉得就是当你做这个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回馈就越来越强烈。有的时候我在企业里做一门课程叫人性的密码，我有一次就是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带我去到他们公司去，他一见着我就拉着我手就哭了。哎呦，我有点紧张，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刘老师，我听过你的课，然后就不断在说，他说对我影响太大了，对我的生命影响太大了哈。然后在整个那个过程中，时不常他就会流泪，就可能他会想起来一种场景哈，就是对他生命的触动哈。我相信一句话，就是说任何知识或者是任何信念，或者任何概念，如果对你的生命产生了影响，如果这是巨大的，一定有其他生命和你共鸣。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可能会愿意传播这个，是因为我看到了这幅图像，然后我体验了这幅图像，然后有很多生命验证了这幅图像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更有信心和意愿的去传播它。所以我在企业做的那个项目是半公益的，就是我愿意给一些企业里面有这种需求的企业里去做这种对于人性最本真的认识，真相的认识。 刘青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供职于航天部，之后创办某跨国企业北京办事处，实现销售额增长30倍的辉煌业绩。2003年成为国内最早的领导力教练之一，致力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刘青。前外企中国首席代表的辉煌业绩给了刘青不错的职业成就感，而领导力教练的身份带给他的是更有厚度和浓度的满足。 第一个是比较直接的这种销售业绩带给你的这种快乐和满足感哈，那么在你自尊和自信层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第二个呢，我并不直接介入销售这个知识产品，但是呢，每每当我有机会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直接提供帮助的那个人。然后当你直接和另外一个心灵连接，然后产生共鸣，对另一个生命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回馈的喜悦的浓度， 我觉得这一生足矣了。 啊，那现在做教练到现在也得有十年了。 是。 十年了，之前的那两份工作你都做了九年。 嗯。 啊，航天部也是九年啊。 是。 九年是一个坎儿。啊、 是。 现在的这份工作显然已经迈过那个坎儿，到第十个年头了。 是 啊，那还准备一直做下去吗？这件事情对你还有 我想我可能一辈子会做这件事， 不会再转换了。 也许在方面和层次上有不同，我会发现我在直接帮助别人提供就是知识或者概念的引导的时候，会有巨大的满足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生命得以成长，同时呢，能够和另外一个生命有连接，在我的人性上有很大的扩展，然后在包容心上面，在慈悲上面，然后在成长方面，在平静方面，就是这个 silence 这方面，就是你都会有特别多的满足感层面产生。我觉得这一辈子追求这个就足够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刘青说过，我要尽我所能，以各种方式向我能直接和间接接触到的人们传递对待生命的积极态度，学习用建设性的方式去体会成功和快乐的人生。健康的身体，成功的事业，和睦的家庭，富足的心灵和生活，所有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领悟到的东西，他都愿意和有需要的人分享。你看，你是63年出生的， 是 这个小的时候你最大的追求是好吃的。可以这么说吧， 一定是马斯洛理论在起作用。 对，然后你看上学的时候是这个学业带来的成就感， 是 啊，然后工作了以后也曾经迷茫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是， 然后最后一点一点的从一些就销售可能更外向一些的东西上找到成就感，然后慢慢现在反观内心，从帮助别人共同成长的角度来收获这种满足感。 你总结得很准确 啊，我觉得这一个链条这么下来的话，真的是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脚印都看得到的。 非常非常准确，我觉得也特别的那个精彩。我很同意，就是我的成长好像从需求的角度上来讲，好像很准确的踩到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上哈。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在更高一个精神层次或者自我实现的这方面在探寻和追求吧。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踩到点上的。 这可能是幸运。 对对，很多人可能是他在该踩到那个点上的时候他错过了，或者他永远就到不到那个高度了。他只能停留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首先第一个呢，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赶上了所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机会，我们能够有机会上大学受高等教育。那个时候你如果足够聪明和刻苦，哪怕你是农民的孩子，你也可以上很好的大学哈。 那会儿上学不收钱的，好像 不收钱，而且呢，就是生活费可能一个月20块钱多一点， 学校还给钱， 都 管吃管住。 如果你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还是有助学金的，所以呢，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完成学业。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幸去体验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就是一些侧影哈。我们没在主旋律里头，但是侧影还是体验得到了。然后在你不惑之年呢，能够去探寻精神世界，然后能够找到自己这一辈子想做些什么，然后还能贡献些什么，我觉得这都是特别值得的。 有没有困惑？ 我觉得因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天天都在给自己和他人解惑。所以不能说就是说没有困惑，但是解决困惑的方法和路径要多得多。多大程度上让自己的价值观和现在的环境相匹配是自己的功课。我做了这个功课。 好了，听众朋友，刘青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眼看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真正的就